会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19周年和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民主刚果劳动党总书记吉米基戈尼10月3号访问我国驻刚大使馆表示祝贺。他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献花手并鞠躬致敬。